新系大律师嘅委员陈嘉欣接任主席，任期两年，五月一号起生效。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21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65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5.2跌2蚊，阿里巴巴197.1跌1.9，中国平安80蚊升1.2，美团点评103.8升2.8，友邦保险71.6跌2毫，汇丰控股40.3升3.5，平安好医生105.4跌8.7，恒生中国企业101.4升3毫，中国移动62.35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66，瑞士法郎7.971，澳元5.067，加元5.56，新西兰元4.729，欧元8.4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43。港金现价报15,8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02美元，卖出1,710.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嘅快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丁九桥。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近丁九桥。而喺太子道东，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油站嘅第一二线咧有修路工程噶，龙尾去到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另外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仍然系挤塞，而家去赤柱方向咧，车龙排到近寿山村道。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段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 Mega Box。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It's a beautiful sunny day. 血墨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本来碧玉梁上似飞霜，逼心脏暂停一样。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带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微末间的梦大明晒不忘，这追星之路发现原来是你饰演我偶像，又何妨。 下昼嘅3:12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嘅咧有黄婉之新嘅派台作品啦。利用佢一次去睇 Beyond 但系拜兴而回嘅一个经历，从中咧就系发觉，咦唔系，其实中间陪住我嘅老公咧，先至系呢段经历入边最美丽嘅回忆噶。用一缕嘅碧玉去到比喻你生活中入边一啲珍贵嘅一啲嘅情感同埋回忆嘅。刚听我嚟自黄婉之《碧玉》。 Mama, I remember that place, yeah, the whole thing started there. Mama, back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magic everywhere. And all our friends are getting married, we're still acting like kids.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I just don't know when it is. When the world's moving too fast, wishing it would move slow. If you need meditation,I know a place to go. If you ever, ever, ever need a break out of a house on the lake, we could get out, get away. Out of a house in a little town on the lake. Sundays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We were making plans just to break home. We had so much time to kill. Living life in the city, acting old while we're young. So goddamn, you're so pretty. I swear to God, you're the one. But I don't wanna move too fast, I just wanna move slow. If you need meditation, I know a place to go. If you ever, ever, ever need a break. 嚟自 Galantis 今日 Rainbow， 佢哋咧就覺得即系而家疫情啦，咁大家可能喺一種成日都係一種惶恐同埋忐忑嘅心情入邊嘅，希望用呢首歌咧，令到你揾到心目中帶到你平靜嘅一份嘅湖泊啊！新嘅 single， 新嘅名字叫做 The Lake。如果要向呢個嘅湖泊掟一粒石仔落去，然之後泛起少少嘅涟漪。都是你少少的记忆，就是跟着这首新歌的故事。 说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世间回绝门外，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峡谷，你说很喜欢日色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现在可你讲起曾攀雪山，你说很可惜，遗失。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来自 Rubber Band。 We will be the same。 电子温柔有天雷。 When we meet again。 We will be the same。 When we meet again。 生活已经过得非常之苦了。 We will be the same。 可能这一首歌带到给你少少一点，都有少少甜的回忆的应该。Rubber Band 有他们最新的一首派台星道 First Date。 Once again Round and round 来我电劈断了马路，披荆斩棘到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劝导，全部做分晒一套、 yeah. 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 yeah. 要一起跳长舞。 Yeah, don't know why.About them 3 a.m. goodbyes. You my heaven, my earth, my fire, my eyes. And my life felt so blessed with your arms around my neck. When I get lost in this mad world, your touch brings me back. I'm so lost without. I'm no good without you.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m so lost without. Cause it's you and me, it's either live or die. Just think. Take me higher, girl. What? Yeah. You every day on my mind. We two sides of the same thing. Who is the truth? Who is the lie? Pillow crimes all night. I always wanna call on you. Not just anybody, just need your body talk to. Yeah, we can't be together. We can't be apart. It's so hot that it hurts. Leave open wounds in the heart. Yo, we went to the edge. Like dopamine bliss. Moment infinite. Catalyst was a kiss. Mad love, this is it.Mad love, this is it. Mad love that I miss. Mad love, we so lit. Yeah, I miss that high, baby. 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你也许未必受阵痛，曾苦亲人离弃，依然宁愿爱过两秒钟。 Take me home. 原曲就是 Mad 啦，原曲的編曲就有 Tima， 新的呢首嘅派台嘅 version 咧就是一個 remix 嘅 version 嚟嘅，今次咧就揾嚟有波多野預駕去做呢個嘅編曲啦。 featuring 嘅有 Ghost Style， 嚟自 Aga。同一个班底，翻返去三年几之前有呢一个嘅故事。三点半钟之前揾你。 Hey， Edgar 加埋 Ghost Style。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3 a.m. What's that？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消息指，本港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第四日零确诊。政府豁免内地跨境学童及关乎香港经济利益的商务入境人士强制检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有关人士需要持有在当地完成不少于14日检疫的证明，并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稍后公布实施日期等的详情。但全面开放的讲法是不正确，强调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获豁免。他又说，一年几日长假期，呼吁市民继续注意卫生措施，形容现时本港疫情有缓和的迹象的成绩得来不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正是积极考虑复课问题，会继续留意疫情发展，尽快做决定，但目前为止仍然未有详细安排。又说不会出现跨境学童免检疫来港，局方在落实复课的时候会考虑他们的安排。保安局表示，首批大约300名滞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暂定在当地时间明日上午乘搭专机从伊斯兰堡出发，并在香港时间明日下午抵达香港。乘搭专机的费用由用者自付。发言人说，他们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之后，会乘搭专车前往卫生署设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之后会乘搭专车前往火炭骏洋村的检疫中心强制检疫14日。另外，今日下午有一班从多哈抵港的航班，机上载有大约170名自行从巴基斯坦返港的香港居民，他们抵港之后会接受同样的检疫安排，并入住火炭骏洋村的检疫中心强制检疫14日。即将卸任的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胡鸿玉表示，竞委会在市场研究收集数据方面没有权力要求对方一定要提供资料，例如是油价的折扣率，希望未来竞委会和政府磋商的时候增加相关权力。对于竞委会被形容为无牙老虎，胡鸿玉表示，是否无牙老虎要视乎机构有没有权同资源，有没有争取发展，机构亦都受职权限制局限，职权范围局限，由于公众有一定的期望，涉及的问题亦都是积累太多，是永远达不到公众的期望。他又说，在改善竞委会法例方面，希望可以让受害人自己申请打官司，认为目前以刑事标准举证是太严苛，可以考虑和政府商讨放宽以民事标准举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7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4.8跌2.4，阿里巴巴197.1跌1.9，中国平安79.85升1.1。盈富基金24.75冇起跌，美团点评103.3升2.3，友邦保险71.6跌2毫，汇丰控股40.25升3毫，平安好医生106.6跌7毫，系跌7.5，恒生中国企业101.2升1毫，中国移动62.1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43，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 港金现价报15,8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4.88美元，卖出1,70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太子道东咧，因为较早前有修路工程，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来回方向仍然系车多繁忙。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近 Mega Box。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喺新界咧，提提大家，西沙路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呢个疫症面临咗好多嘅压力，希望你哋呢一刻可以放低所有嘅忧虑，回想过去多年嘅付出同埋准备，将预备咗嘅好好发挥出嚟，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启禀皇上，微臣想为皇上献计啊！ 讲啊！ 微臣提议俾听众喺皇上嘅节目度拣歌啊！ 然后咧， 咁佢哋咪可以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咯、 啊！有意思、啊，即刻同朕 check 下详情要点做。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由头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时听，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担凳仔，倾下计。杂志文社香港文学多团体， 哇，唱得真系好好听啊！不过啲专家唔系话呢排唔好群聚嘅咩？ 哦，佢系电台节目《香港文学13U》嘅其中一个主持梁丽芝啊。今个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30嘅开卷乐，我哋会请佢上嚟一齐讲下文学，分享一下一班文学人做节目嘅心得啊！ 咁快啲黐住我哋啦！ 刺激，充实我自我攻击格局。 线。你歌曲情深就真，我对你满意。 今日嘅苏长网咧，请嚟嘅咧有 Tony 嘅 ，Hi， 恒仔你好， Hello， 你好啊， 咦，你后面系咪rapper 啊？MC 树啊， 阿神希都喺度嘅今日， 系啊系啊 ，MC 树同神希有啲唔同嘅。系一个唔同嘅角色嚟嘅。 喂嗱，先讲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个感觉我见咗好多人啲 comment 或者我自己听嘅时候咧，都有翻一种即系你哋啱啱嗰阵以前嗰种好烹啊，好好地啊嗰种 feel 嘅歌嚟嘅咁样、嗯。我想问呢一首歌系应该都系新作噶啦，我估到，因为都系呼应紧而家嗰个社会环境啦咁样。 其实虽喺个制度嗰、那个创作过程，我谂。大家呢首歌其實都直白去講咗，即係而家嗰個狀況係點樣樣啦。 係 咁寫呢首歌嗰時，其實即係經歷咗呢大半年，咁心裏面都有好多感覺啊，好多好多好多唔開心啊，好多好多恐懼啊，好多煩惱。咁其實都積咗差唔多半年時間，一路都乜都寫唔到，其實、嗯、即係個感覺好似。好複雜咁樣樣，咁但係終於有一日係其實係翻緊 band 房嘅途中咧，咁就喺樓下即係、就是、要搭 lift 翻上去啦。咁、 嗯、 點知個袋裏面咧嗰陣時仲有滋潤唇膏咧，唔係攞嚟撳 lift 嘅。係 啊， 咁嗰個唇膏唔見咗。咁我跟住就要突然之間要鼓起勇氣去撳個掣咁樣，好似個感覺係。跟住我就自己反問自己啊，點解？我会惊个掣嘅咁样，咁、 嗯、 然之后就突然间，哦系、哦，即系个问题原来系一个制度嘅、哦，而家咁跟住，咁同埋个核心问题都系喺个制度， 系 咁，所以就突然之间就浮起咗，所以喺个制度呢五个字咯，咁样样，咁、 啊、 于系啦，咁于是乎就逐啲去同安妮一齐完成呢一首歌啦。 系，喂！但系头先，譬如你讲，可能即系过去呢大半年啦，即系又唔系好写到歌，即系创作上面即系有少少棘咗喺度啦。咁会唔会即系同你另外几位乐队、几位嘅 bandmate 一齐就倾下？喂，其实大家谂紧嘅嘢啲乜嘢，或者之后我哋应该点样去做你哋嘅歌个方向嘅取态又应该点咁样咧？ 其实我哋都有啲 demo 一录咗喺度。咁其实系有啲譬如好想拯救地球之后咧， 系 我哋都有啲 demo 一路摆咗喺度。一路做緊嘅，咁但係就始終喺個題材上，又或者即係你自己首先，我覺得作為創作者就要消化咗啲情緒先啦，咁先至可以好完整咁表達到出嚟。咁所以個制度係一個情緒咯，即係其中一個情緒咯、嗯。我哋又唔會 stick 翻喺話，即係譬如可能喂呢、這個先至係。康尼最原先嘅 punk， 我哋又冇諗住話要 stick 翻喺呢一個 style 度，因為其實呢一個題材好啱用呢一個 style 去表達，我哋就用呢個 style 去表達咯。 OK， 係咯，因為如果譬如呢一首歌你講嘅嘢，但係你好咬文嚼字地去講，其實又好似啊就唔到肉咁樣樣咯。 係啊，即係嗰個係其實想做個營造嘅感覺係。大家一齊嗌啦，即係我睇到啲 comment 都話：喂，聽得好爽啊！最尾係一齊嗌嘅咁樣，咁就達到咗即係初頭嗰、那個，跟住同埋係自己嘅一個 release 嚟嘅都。我喺錄音室錄嘅時候都好開心，係會宣泄咗 嗰 啲情緒，係啊。 你會唔會有少掛住呢一種填詞嘅方法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我即係最。道地嗰種廣東話啦，即係唔係話要係文字上面嘅，而係好講嘢嘅方式去到寫歌詞咁樣。 其實對我嚟講 係個最得意係我哋個過程添咯。 係， 因為個過程係我哋即係除咗阿恆佢有即係開始個概念啦，跟住我哋每個人都有一齊一路喺個 band 房嗰度分享我哋自己嘅感覺啦，想填嘢落去啦。真係集大家嘅 idea 一齊咁樣擺落去囉。咁所以呢、這個當然寫口語係我哋其中一個真係好鍾意嘅方法去寫歌詞啦。咁再更加就係我哋啊個個都一齊都可以好開心好興奮咁樣去參與呢件事嘅話呢，其實係嗰、那個中間嗰個力量更加係開心囉，得意囉。 啊 ,ok, 咁我想問你呢位 MC 啦。 我搵翻出嚟先， 阿晨曦嚟啦，就系、是、一开头已经觉得喂，我系要 rap 噶，因为你先前你都有 rap 过下啦，咁系咪先？ 都其实每一次咧都系因为嗰个舞台或者嗰种表演有需要咧，咁先至用到呢个方法去表演出嚟嘅。咁之前嘅表演都系可能一啲 crossover， 一啲队友嘅鼓励之下咧，咁啊终于就做到一个表演出嚟咁样啦。咁喺呢一首歌里边，其实系。我谂最主要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太多故事啊， yeah. 或者太多事件想写落去 啦。 咁究竟用咩方法去表达咁多件事，又喺咁短时间之内可以直接咁话到俾人听咧？咁呢个我哋就谂到用呢个方法咯。咁、所以就引申咗啲加段 rap 落去咁样咯。 系，但我想知道现场去到即系喺 live show 嘅时候 rap， 同即系你要录音室入边，然之后你要去到录你嘅 rap， 个感觉有冇唔同嘅咧？ 差好远啦，梗系 争喺边啊！ 因为我喺录音室嗰度录 rap 咧，就真系第一次嘅。 系， 咁就要啲队友其实系喺出边帮我 operate 咯。 系， 入边嗰啲 phrasing 啊，所有嘅字究竟点改啊？其实我哋大家都有份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就系一个去到最后尾嗰粒字都系创作紧咯。 嗯， 咁就系即系我第一次入录音室嘅经验啦。咁就啱啱好似上一个礼拜我哋就表演过一次啦，咁我都第一次喺呢个现场里面表演呢、这个说唱啦，咁我首次呢体会到嗰种紧张嘅，咁所以真係一个好大挑战俾自己啦。 对，但你先好试过啦，你个紧张系嚟自咩呢？ 因为好快咯、自己之前系嗱个起点呢系我哋好多嘢要讲，咁所以呢写嗰个 rap 呢就填咗好多字落去，咁、 yeah. 令到件事咧好好紧凑。 系 咁咧，原来发觉喺现场表演嘅时候咧系好困难嘅，咁所以就系咯，呢个系挑战啦。就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大地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竭力皮送去隔离。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钱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相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不過我想問阿晨曦啦，因為頭先阿恆仔咧，即係佢都有講，即係過呢大半年，即係佢消化緊好多佢嘅諗法啊、情緒啊等等。咁過去呢大半年，對於你嚟講個影響又喺邊一度？可能喺你音樂創作上面嘅嘢。 對於自己嘅嗱，譬如我覺得音樂其實係一個對於我自己係一個藝術啦，一個抒發自己個感情嗰樣嘢啦。咁如果喺一件藝術品裏面只係表現一個一種情緒，好憤怒嘅，咁其實我自己心目中嘅藝術咧係要對世界有啲嘢嘅，即係帶來一啲所謂反省啊，或者一啲即係我接受唔到自己嘅作品係爆完一輪之後好虛無嘅，咁我自己幻想自己嘅表演之後咁啊咁會點呢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對於即係音樂嘅創作係雖然個世界係幾咁黑暗都好，都係要有一點光明。即係呢個係好老土，但係真係嗰個核心囉。咁所以我明白係好憤怒啊。咁、 yeah. 我哋又係音樂人啊，咁我哋個作品好憤怒啊。咁係一件好合理嘅事囉。但係每一次咁樣做嘅時候就反即係再檢視一下自己嗰個初心究竟喺邊先，即係你個諗法係咪淨係得憤怒嘅咧？咁樣咁有啲乜嘢可以再多啲令到件事會美好嘅咧？會光明嘅咧？ 所以喺你 rap 歌詞最後都有一句係唯有愛與和平填滿人類嘅缺失咁樣啊！ 嗰個歌詞其實係好點講啊，好阿 Q 嘅，即係你講到好憤怒，跟住臨尾就係用哇呢、這個。真善美去拯救世界，咁你听佢喂会唔会搞笑啲啊？咁但系你再谂多四次先，咁其实真系呢个方法先至可以解救到而家啲问题咯。 但我想知咧，因为我睇你哋 IG 啲 post 咧，你哋有透露过本身个编曲有一段系京剧式嘅唱腔嘅。 咦？有咩？有透露过咩？我哋 有啊，偷偷话俾大家知，本来编曲有一段京剧式唱腔 ，rap 词亦都改过，最后一幅晨曦做紧 mixing 嘅背影，我可以话俾大家知。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喺你哋 official 个 IG 嗰度写嘅， 独家喺度唱俾你听。因为我哋讨论咗好耐，跟住 cut 咗啊嗰段。 系你我唔介意，你嚟一次，我想知系点嘅本身系。 嗰段咧就系喺晨曦 rap 完之后，为咗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咁样。然之后就有一段琵琶嘅独奏，然之后就唱苦海。栽喺个制度，跟住若搭 lift， 成头问号咁样，跟住先至吹喺个制度咁样。 哦，原来系咁嘅。 你真系有一段咁样，我哋冇谂住会有人知嘅添。 系咩人？你哋自己 share 咗个 post。 既然你问，那个应该系小编，佢有留意我哋作歌个过程，佢觉得。佢覺得好唔捨得啩嗰段， 哦， 我哋冇諗住公諸於世因為 但我都問最後點解會即係大家覺得，咦？不如我哋而家 keep 而家大家聽到個 version 啦，我哋就抽起咗呢段京劇嘅唱法咧。 佢係好，即係我哋原本做嗰個意思係好滄桑， 係 啊，即係好無奈、好滄桑嘅，即係你，但係都是講翻嗰句咯，即係你一好連珠爆發完之後，跟住滄桑嘅話，其實係好 情緒某折啊， 係個情緒唔咁好咯，即係俾完人哋希望啊，我要愛與和平，跟住就 苦海又嚟啦咁， 係咁係唔啱嘅咯，係。 OK 嗱，咁所以啱啱就聽到佢哋呢個就係。佢第一次自己唱翻呢个版本啦，即系嗰两句啦咁样。喂，但我想知啦，咁嗱，而家有呢首系衰个制度啦。咁但系本身，譬如你哋今年2020年 Tonic， 你哋本身个 plan， 咁而家会唔会因为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之后，又会有一啲嘅改变？咁而今年你嘅乐迷又可以期望你哋有啲咩嘅作品呢？ 其实讲真，嗰个计划系不断改变紧，因为嗰个成个社会嘅状况都。令到所有計劃都好難可以即係喺預計裏面實行啦。 嗯。 咁跟住我哋歌係有繼續做緊幾隻。跟住即係睇下最希望當然係疫症完咗可以大家再搞一個大型嘅演唱會，然之後同大家再玩一晚啦。咁而家呢段時間就做好多網上面嘅 live 啊。去同大家傾偈去分享呢一 段時間嘅狀況咁樣樣咯。係、嗯、啊 ，OK， 咁所以就而家可以 enjoy 住呢首出一個制度，即係發泄一下先啦。 發泄一下先啦，下一首就再送俾大家，都唔會好耐嘅，應該。 嗯 ，OK， 喂，咁今日要多謝曬兩位啦，有恆仔啦，同埋晨曦嘅，係啦，咁下次就你哋齊腳嘅時候，我哋約你上嚟直播室呢度傾偈啦。 好 ，OK，take、okay, care， 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thank you， 拜 拜。 照影，不必细分，极渺小的决心，变得冷漠极容易，怕但更难让我哑。多想草分，耗费我的小半生，力竭散播我信心，能力不足够，再坏也要继续走。问题夸张，只可称好对手真。情不关己者委屈借口何为牵手沉默太久地球再说边个没细收不了口怎么最怕就是我好想拯救地球全天数交的月借几多枯萎盲目全凭信心挽救性命原是白死怎么降温直线式的勇敢过于正面亦无用霸但更难令我假只懂奋争面对最飘忽气温直到你我也发昏能力不足够再坏也要继续走问题夸张只可称好对手真补救世上各派各自收事情不关己者委屈借口何为献酒沉默太久地球再说边个没细收不了口怎么最怕就是我好想拯救地球 中国武汉出现的毒株在一至二月进入日本，可能已经得到控制。从武汉毒株变异并在欧洲流行的毒株，到三月中旬通过海外回流日本，可能已经作为感染源头不明病例从城市扩散。研究中心主任黑田成表示，第一波疫情得到控制，但是由于海外旅行和三月放松警惕的外出等，来自欧洲的第二波疫情似乎已经在日本国内扩大。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97元，跌2元；中国平安79.7，升9毫；盈富基金24.8，升5仙；美团点评104.1，升3.1；友邦保险72元，升2毫；汇丰控股40.25，升3毫；平安好医生107.3，跌6.8。中国移动62.4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101.3，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46，瑞士法郎7.978，澳元5.063，加元5.557，新西兰元4.728，欧元8.4254。每百日元兑港元7.2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15。港金现价报157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美元，卖出17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比较多车噶，龙尾而家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比较多车一啲，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接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的路面情况，跟进返较早时太子道东的修路工程已经完成了，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的第一和第二线已经解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车多的，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比较多车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那段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白沙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方向长沙环。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 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揀你有謝雅怡別愛我，交換歌啦呗。 好，今日有咩介紹呢？ 今日嘅介紹係承接之前我哋講田福音之後，我想同大家講嘅呢件事嚟嘅。咁田福恩喺佢巡迴音乐会当中咧，就唱咗呢一队内地嘅独立乐队嘅一首歌，而令到咧呢一个内地独立乐队喺台湾系瞬间爆红。 哇！ 于是乎就有机会去台湾做音乐会啦。 系 个音乐会就基本上都系售罄啊。 系。 非常之紅嘅人，咁喺內地都係嘅。內地基本上所有嘅樂評同埋網站歌迷對於佢哋嘅評價都係講緊係90年代 中国内地最有深度、最有思想的独立乐队。 哦， 系啦，咁做独立乐队同埋内地做呢独立乐队咧，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大家都系嘅，就系、是、懒。 点解咧？ 就是其实歌的数量不多的，即是讲九十年代、哦、可能十年啊。 你看你个人几负面都话人哋懒，可能人哋贵精不贵多啦。 唔系啊，佢哋自己都认噶、哦，即系佢哋话系，即系无论歌迷点样催促啊，点样即系俾压力佢哋啊，佢哋都会话我们就是懒，即系懒得做。唔做就唔做。但系其实呢一种懒某程度上系佢对于生活嘅嗰种嘅态度啊，即系你必然系要对你嘅生活有态度。如果你好容易俾人牵住你嘅鼻哥走嘅话咧。你是冇可能寫到一啲你想寫嘅嘢嘅咁樣。 不過同埋懶係一個相對嘅啫，即係而家你哋太過 productive 啦，我覺得。 係，又或者大家都太勤力啦，都唔知喺度勤力緊啲 乜 嘢啊！ 本身你一日邊使做咁多嘢㗎？大家之前成日 home office 你知嘅，邊有咁多嘢搞啊？喺 office 唔知點解係有咁多嘢搞嘅，因為好多無謂嘢要你做啊嘛。 行路都快兩步。 同埋要咩？要交氣啊嘛，喺公司入邊。 咩而家 home office 都要噶？我啲同學咧，即系佢哋 home office 开会啊嘛，用 Google 开会咧，好笑嘅。咁佢哋影俾我睇啦，上半身系化晒妆，着晒嗰啲套装啦，然之后下半身系直接连裤都冇得条底，就加个拖鞋咁样。 咁嗰啲唔算叫交戏， 嗰啲叫咩？ 嗰啲叫打扮啫。交戏即系咧，你嗰啲成日咧就可能要唔知去奉承下边一个啊，跟住行过去又唔知要关心下边一个啊，跟住显得你我真系好忙啊咁。好行嚟行去啊，咁样 唔同嘅扮嘢嘅一个范畴啦，咁样。今日讲嘅呢一个咯，我相信其实我谂应该好多香港嘅歌迷都应该会认得噶，佢哋叫做万能青年旅店。 哦， 其实直到依家为止，好似都系得三张 EP 啫。你谂下佢哋即系九十年代去到依家，都系得三张 EP， 数量真系唔多啦。 系， 同埋我之前有听内地嘅 friend 讲咧，基本上内地一个音乐节做得成唔成功，即系大家知道咩草莓啊、简单生活啊，都有去内地做音乐节噶嘛。咁而家因为佢有地方又有钱又有人肯赞助嘅话，佢系即系好似雨后春笋咁，好多好多唔同音乐节出嚟。你个音乐节成唔成功？嗰、那個其中有一個標準就係你請唔請得到萬能青年旅店去做表演， 咁犀利喎！ 係真係非常之犀利，一基本上係一個指標性嘅樂隊嚟㗎啦，咁樣。咁其實其中一樣嘢點解佢哋咁犀利呢？我覺得嚇，即係呢樣嘢咧，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係要擺心嘅，就係佢哋夠地啊！係，即係我香港嘅嗰種地，大家點樣定義我哋？大家擺喺心入邊啦。我哋之前，因為我覺得講多無謂，已經講到沉啦。你明唔明？ 其實你第一心中有數。 係啦，心中有數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台灣嗰種恆泰啊嘛，即係你一聽你就已經覺得哇！你帶咗我翻台灣夜市啊， yeah. 你令我回憶起台灣七八十年代嗰種氣氛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咧都有佢哋嘅地，而佢哋地咧係非常之專門嘅，就係、是、針對於佢哋嘅家鄉河北省。 哦， 但係嗱，你明明？但係最令人即係覺得。佢就會紅，我又覺得好不可思議嗰樣就係、是，你唔係河北省嘅人，你對河北省一無所知嘅情況底下，如果佢哋真係河北得好河北嘅話，你點會明啊？你明我講咩啊？ 係啊， 但係咧，佢哋就可以將嗰個共鳴啊，係無限擴大到咧，只要你係即係經歷過內地九十年代成長嘅嗰個嘅矛盾咧。都是可以感受到那種的蒼涼和悲哀的， 即他可能其實只是假設你在香港我只是洗燒賣這樣，如果人們不吃燒賣那怎麼辦呢？ 是啦， 但他可能就是、啊、你能夠令到你有興趣或者感動到你的呢， 是 就是你對食物中間那種思鄉的情切， 又或者你曾經走過一些小食檔聞到那陣咖喱味、哦、聞到那陣即魚肉味，你就已經知道我是要寫什麼，即是那種的共鳴。還有他們在一些論壇，我覺得即為什麼會選他們和很想介紹給大家呢、嗯、就是因為其實他內地引起了一个讨论，就是他们会觉得音乐不可以有政治的目的，但是你可以有政治的责任、 嗯、不可以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是的。 怎么拆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思考呢？ 嗱，應該咁講啦，即係我諗其實喺內地， 一個政治責任，但係我唔希望呢個責任令到我可以做到某啲嘢。 我覺得應該係目的行先，即係如果你寫呢首歌，你係以目的行先嘅話咧。咁可能就會 哦，就難行啲啦。 係啦，但係你 就好崎嶇啦。 係啦，但係你可以將你嗰啲責任或者將你想講嘅説話， 包喺你嘅歌詞當中，而唔好放棄你應該有嘅呢個係責任咯。咁好多人都話其實萬能喺呢方面啊，大家叫佢萬青啦，萬能青年旅館，大家簡稱佢叫做萬青啦，係真係做到嗰件事嘅。而我今日揀嚟嘅呢首歌都係網上啊，基本上係對於佢哋討論得最多最多嘅一首歌咧，就叫做《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咁石家莊係講緊河北省最大嘅城市。講少少背景啦，呢首歌嘅背景，你真係要識嗰個背景，你再去聽嘅時候，你就會明㗎啦。嗰個背景就係講緊咧，係喺九十年代初期嘅時候啦，喺內地好多國家企業就開始興盛嘅時候，咁其實石家莊嗰個地方就係發展得好好嘅。咁但係當大家發現原來國家企業咧係唔係好運作得好嘅時候咧，之後開始發展嘅就係私人企業啊嘛。咁之後你就會發現所有國家嘅企業嘅員工面臨冇咗份工啦，好多嘅廠房開始停頓啦、丟空啦，咁好多嘅一啲嘅產業由北方河北比較北嘅城市遷咗去比較南嘅地方啦，沿海我哋話廣東省嘅一啲地方啦。咁你發現原來北方嘅所有經濟發展突然之間 drop 得好勁啦。咁佢哋成長嘅呢一代咧，就係由好興盛、好興盛嘅嗰個年代，變成咗好凋零、好凋零嘅嗰個年代。咁佢就描寫嘅就係呢一段佢哋成長嘅心路歷程咯。咁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聽到歌詞當中不斷講嘅，直到大廈崩塌。即係佢不斷重複呢一段歌詞，咁呢一個就係佢想表達佢哋成長當中所見到啊，即係石家莊最令佢哋自己內心，即係包括佢哋父母都好崩潰嘅嗰樣嘢，即係嗰個內心嘅嗰個對於呢個地方嘅嗰個嘅未來嘅期待，嗰種嘅對於未來發展嘅嗰個願望，全部都喺大廈崩塌嘅時候一次崩塌咗。 所以嗰個殺死係被殺死。 是啦，算是，同埋是被个大环境杀死的石家庄人。揀嚟啊，万能青年旅店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大服装， 旁少年的向往，沉默的注视，无法离开的教室，生活在今眼里，直到大厦崩塌，亿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万青啊嘛， 系啊，万能青年旅店嘅呢一首作品，嗰、个名称叫做《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系 ，OK。 我其实对于佢哋咧，都系歌词嘅认识会比较深啲嘅。 系， 咁的而且确系歌词写得好好啦。咁同埋即系之前咪话开始嘅时候就话系因为 Hebe 田馥甄唱咗佢哋一首歌，于是乎佢哋喺台湾爆红啦。 哇 ，Hebe 唱呢？ 系好难相信，唔系唱呢一首，但系其实系好似呢个嘅，系、wow. 好似呢种风格嘅。嗰首歌叫做《十万嬉皮》，其实讲嘅就 系 佢哋主音，攞咗佢哋主音嚟讲笑，系一啲好好冇乜纪律嘅嗰啲好懒惰嘅青年啦、一个引子嚟嘅啫。因为其实有好多作品都几深嘅，所以于是乎咧，今日想同大家讲少少啦，就系、是、嚟自内地嘅，同埋咧即系非常之地啊，地到直情唔单止内地，再精细到河北省，佢哋自己成长嘅嗰个地方嘅一支嘅独立乐队，叫做万能青年旅店。 咁香港都有啊，香港都有个都系出名好地啦，成日都系唱香港嘅歌啦。 好多啊都， 唔系 Albert R， 我冇谂佢，黐线！如果我系阿一咧，你可以咁样猜度我嘅， 如火闪闪咁样，唔系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佢嚟紧都会出佢嘅新嘅专辑噶啦，系啦，咁啊讲就系佢喺九龙啊，好 specific 噶。你新界同廣州人，你可能唔明噶，其實都明嘅。咁咧就係、是、講 香港幾大啫， 以九龍之子去到形容自己啊，林一方係啦， 勁啊， 係啦。咁你見佢其實佢嘅作品都係啦，即係好係講香港嗰啲嘅本土嘅情懷啦，咁樣。咁佢最新都有一首叫《兜路》嘅，咁其實都係講即係。你都睇到就係我哋個城市而家嗰個面貌，佢都記錄得幾多嘅。即係你以前可能即係。 唔好唔好讲以前啦，你就系而家咧，永远都系嗰啲大嘅财团啦、大嘅商店啦、大嘅品牌嘅铺头啦。咁究竟嗰一种香港嗰个城市嘅精神仲系啲咩嘢咧？咁样咁当然佢就系用兜路呢一个做个主题啦，即系喺兜路嘅时候，你可以系欣赏下沿路嘅风光，察觉下其实香港嘅变化系啲咩嘢咧？咁样样系啦。咁啊，九龙嘅朋友你应该好有投入感噶啦。 我觉得喺呢一首歌之后播首兜路，显得兜路非常之咁小清新。你明唔明啊？嗰种清新 系啊 ，Uncle Lam。 由尖峰路、葵青改路、沿海修路，常塞车塞到冇前途。晨早赶路，黄昏赶路，浮躁无从投诉。我喜爱兜路，看日看花草，又有几多些粉沙沙开张执笠，你知不知道？荃湾一路到深水埗，由天黑起而塞塞塞塞塞塞塞到天光到，从不孤独，难得齐齐迟到。我喜爱兜路，看日看花草，又有几多街坊开开心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就刑期的上诉失败。在2016年旺角骚乱案，梁天琦早前承认一项袭警罪，及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判囚六年。他早前就刑期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驳回上诉。同案的卢建文经审讯之后，早前被裁定一项暴动罪成，被判囚七年，上诉庭驳回他的定罪和刑期上诉许可申请。另一名申请人黄家驹早前承认一项的暴动罪，被判囚三年半，他就刑期提出上诉，上诉庭裁定驳回刑期上诉许可申请。消息指，本港今日并无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四日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会举行例行记者会。今次是自今个月20号以来第六度出现零确诊。本港确诊个案至今维持在1037宗，另外有一宗怀疑个案。身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说，新型肺炎疫情下长者服务大受影响，他相信社署稍后会发指引，如何在平衡实际需要和减少风险的原则下，恢复提供部分长者服务。林正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长者复康运动和精神复康服务最重要是尽快重新开展，过去因为要减低感染风险，这些的复康服务连同冲凉和送饭等照顾独居长者的服务亦都要暂停。他说接获不少的个案反映，以往接受这些服务的长者部分身体状况转差。院舍探访方面，林正财话，他认为探访安排可以调整，包括限时间、限人数，同埋限制指定探访地点等，尽量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保安局表示，首批大约300名滞留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暂定在当地时间听日上午乘搭专机从伊斯兰堡出发，并在香港时间听日下午抵达香港，乘搭专机的费用由用者自付。发言人说，他们抵达香港国际机场之后，会乘搭专车前往卫生署设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之后会乘搭专车前往火炭骏洋村的检疫中心，强制检疫14日。 另外今日下午有一班从多哈抵港的航班，机上载有大约170名自行从巴基斯坦返港的香港居民，他们抵港之后会接受同样的检疫安排，并入住火炭骏洋村的检疫中心强制检疫14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3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8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元跌两毫，阿里巴巴197元跌两蚊，中国平安79.7升九毫，美团点评103.8升2.8，友邦保险71.95系升1.5，建设银行6.32升7仙，汇丰控股40.25升3毫，平安好医生107.4跌6.7。中国移动62.45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72，加元1.394，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港金现价报157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95美元，卖出170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就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慢线有意外，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呢单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观塘商贸区嘅支路，亦都系车多，龙尾近九龙货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18新差有先进嘅防伪特征，唔单止有明显嘅凹凸手感，仲有动感光亮图案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紧。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Mon chéri, je veux partir. Je n'ai rien laissé pour toi. Mon chéri, je veux partir. Je vais tout laisser pour toi. 翻嚟下昼4:39，骚动音乐啊！ 他穿戴整齐，最后一次见你，你笑得好像睡着而已。送洗的那件大衣还留在洗衣店里，等谁？你是许久的那把黑色钥匙还在大衣口袋，什么那么是你？你从不让他开启的抽屉，原来是你为他准备的信，一天一个字，用眼泪封印写着情。 想为大家介绍一位台湾的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许哲培，简历歌曲名称《最后一封情书》，讲的就是一个人留下了一封情书给你，而她的人呢就永远地离开了你的故事。 他们的相遇，狂妄的那场雨，淋湿了头发，躲进彼此的心，黄昏的灯还亮着，燃烧炙热的爱情，词不达意，说不清灵魂注定，谁也不晓得命运它捉弄人，时间倒数着想着写下心疼，让永恒陪衬最后这一首歌，写着亲爱的，我将离去，没什么留给你。亲爱的，我将。 剛才最後出場的是一位台灣的演員叫做莫子儀，剛才不是說分手那麼簡單，而是說了人和人之間的生死的永隔。接著都是簡歷有許哲佩曲詞的作品和楊丞琳的合作。 風是握不住的流動，雨是天空流下的淚，梦是长出来的小苗，你是我心中最温柔的。爱的重量能有多重？它 来不太得及一道彩虹，我们相遇的那一刻，整个宇宙都静止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紧握你手心的温度，相遇后的阳光，我还记得那一天你哭，我就着心痛亲吻为你哭。我还记得这一首反复为你唱的歌，你最爱听我唱的歌，请你记得每一刻呼吸我都在这。停留，能不能牵着我缓慢走？等你长成了一棵树，我愿成为你的泥土。有一天你会学着飞，转过身再不需要我陪，看我最亲爱的笑脸。什么时候你不再怕黑？我还记得第一次紧握你手心的温度，相遇后的阳光，我还记得那一天你哭，我揪着心疼情愿为你哭。我还记得 爱情当中卑微到好似泥土一样啊，只是为了为对方提供养分的故事。刚才讲到自己卑微到好似在泥土当中，但同一时间呢，你又可能好似在太空当中。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我的窗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举是水中黑洞，现实的梦，你曾不痒不痛，不见我困住末世中漂流。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明明卑微到好似在泥土当中，转过身呢又变翻自己在太空。意思并不是真的地位上的上升，而是那种飘忽和那种忐忑不安，就像自己一个人在太空当中旅行一样。 我的窗口潮汐随风翻涌，你的 星星太空，星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挥手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吴星峰最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太空》。苏打绿已经宣布了今年会回归乐坛，之前已经有了一首新歌，大家都期待更加多的新歌推出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吴星峰自己和苏打绿一起的时候，那个质地是十分之不同的？那我也觉得吴星峰是一个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来的，因为很多歌手和他一起都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自己。例如佢啦，喺性感之余，亦都有啲可爱噶。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别穿着划破海洋还有鲸，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的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总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能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拥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歌唱这美丽的真心，不亏你。 今天有吴青峰写俾蔡依林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拆栏杆偷窥你》啊。 知道这是自虐的游戏，好像是你随时可能离去，纵然你的眼神那么确定，对我说再不可能找到唯一。我感到幸福，却不敢太快去相信。 一种新的表演方式。 回家的反方向，把昨天丢在那，盼你的怀抱呀，万幸不想打压，和平共藏成不天地的晚上，小剧场发着光，戏弄我的时长，诱惑我再出发，不顾一切游荡，人在暗河路潮上。 Thank you. 嘅音乐团体合作而找到新嘅自己嘅话呢，就一定要介绍苏慧伦呢一张最新嘅专辑《面面》当中嘅作品，例如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安和》嘅作品。 的晚上，梦的小剧场发着光，醒了我的时差，诱惑我再出发。 苏慧伦揾嚟好多新嘅音乐单位合作，而呢一首《安和》咧就第一次同 Hush 谱词负责，为佢营造咗一座全新嘅少女感出嚟啊！当中就讲到曾经为爱情迷失，不过都终于走出嚟嘅少女心事。讲到少女嘅故事啊，吓，跟住系一首我嘅少女时代嘅歌。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是真的。疯的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了你错过的沙发困了你爱的音乐听了我等着你等成了白色我的你的他的好的坏的男的灰的蓝的黄的酸的甜的苦的都还记得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换到的车载着我第几天了忽然发现这一刻我不想你了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知问起不值得我的快乐会回来的离开不是谁给了谁的选择 简直是台湾二人女子组合感受二重唱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的快乐》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一个台剧呢《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啊 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知问谁不知道 想的念的不安的焦虑的浮躁的梦过的拥有的失去的怎么忘呢，非常想要忘的绝对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